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哈曼国际于当地时间6月6号宣布推出全新的 5G 多频共行天线，可将多个天线结合在一个模块中，安装于车辆车身面板下方。哈曼的多频共行天线的设计得益于三星在移动天线设计方面的丰富经验，此类天线可适应各种现代无线电业务，包括 LTE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V2X Wi-Fi 蓝牙遥控门禁和电子收费系统。天线安装于车辆车身面板的开口处，通常是车顶处或是后备箱处，并且带着防水不导电天线罩。因为汽车与周围环境的互联性越来越紧密，此技术也将支持车与车以及车与基础设施间的安全解决方案。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备案了召回计划，从2018年6月15号起召回部分进口2017年到2018年款林肯大陆系列汽车，据该公司统计共涉及1104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因为蓄电池线束在发动机舱中与排气隔热罩产生接触，这会导致蓄电池线束的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真金不怕火炼，不怕火，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三味真火，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红城， 我是老车。 咱们三味真火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出现了？ 应该怎么说啊、差不多吧。我觉得今天 试驾车蛮多。 今天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叫三味真火，我们三味挺火，因为今天我们大家伙也不参与我们节目了，就是也不发了。你原来咱们还拿微信说说我自己车哪儿好哪儿不好啊，今天征集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啊，征集一下。 对，我们这活动没结束啊，礼品也会送，大家积极跟我们互动。 这一期呢，咱们征集三位真火的资料，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伙似乎忘记了我们的节目，那么你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啊，就是可以把你们觉得你自己的座驾的好处跟坏处用语音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嗯 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小编，我们可以让不爱吃巧克力的员联系你， 嗯， 采访一下你也都可以， 给你邮两盒巧克力啊。 对，就是这个怎么参与呢？先说我要参与三味真火，然后我的车型是几几年款的哪个配置，然后你说想参与，我们看到了就联系你了，或者是你直接就发语音，你就发三味真火，我觉得我这车的优点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这个，第三个是这个，然后缺点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这个，第三个是这个，就是 对，没毛病， 这个。所以这样呢，你就能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然后回头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能收到我们的纪念品了。 嗯、 啊， 是。那今天 现在是好久都不参与了嘛，所以我们憋了不少车模，车的模型哦，1:42的，大个的。 好， 1:42， 怎么说？ 1巴掌大。 哦，那我说错了，是1:多少的？ 正常1:18 啊，1:18，说错了。嗯， 这数学不好的人真是为难啊！ 这笔记本量那么大的车模啊。 嗯嗯。 好，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各国的警车。我其实刚才偷偷看了一眼，吓了我一跳。 干嘛还偷偷看一眼呀？ 就是对，偷偷。 哎，我问你，何， 哎， 坐过警车吗？ 没有。 你这想多了，你看你紧张什么？我又不是那个谁，你老看着我紧张。 那我们也没坐过。 我坐过。我还开 过。你办什么事儿了？ 我还开着上面滴了高低啊，那个。 你 啊， 一听就还是犯事儿了，你怎么了？ 你看你这想多了，干嘛非得犯事儿？ 他要犯事儿，开这个警车，他事儿就真大了。 嗯，这就是有一机会，我就开了一把 啊，试驾、哦、试驾到警车了。 试驾警车，这我真没听说过、啊。 这个我跟你说，咱不说我那个了，就是 到警察局去采访。体验生活下， 然后警察说的，我们也没什么回馈你的，你开会儿我们警车吧，是这意思吗？ 感受一下， 你别走了，一日三餐我们管了，是吧？嗯， 好，这个我们平时在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各国的什么警车呀，包括一些谍战片啊，啊不是谍战片，嗨， 谍战片， 警匪片呀、啊、什么的、嗯，就有那种飙车大战什么的，很多的警车非常的帅气。 最常见的电影叫什么？就是特火那个《 速度与激情》 啊，《速度与激情》里边 特火的 那家伙，那个警车追着那个叫什么来，那个、演员追那车跑、那个， 巨石强森 啊，那多火啊那个！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警车，各国的警车都是什么车啊？我们先看美国警车， 那必须第一个就提到美国警车。 哎，我等一下，我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警车都得用本土车？ 嗯，不一定啊。 也可以是进口车， 那当然了。 那像这些所谓的， 那有因为有些 新加坡呀， 有些国家它不 产， 它没有车，它没有制造车的能力。 对，迪拜也没有产车的能力。 那你说，但是它有钱，它任性。 哦， 有些地儿没钱也任性， 比如沙特， 嗯 嗯、 任性， 多任性啊！ 好，这问题过来，我们来看啊，美国警车这个肌肉车大行其道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警方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要安全， 嗯， 我要强壮，我要这个堡垒，移动的堡垒，所以说我们在大片里边看到的警车多像福特、道奇、挑战者， 就是比较 黑蛇啊这种 性能车这种， 对对对，像林肯的、凯迪拉克的那个凯雷德改装过的特勤车呀、啊、什么的、嗯、都出现过。 其实美国警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包括美国警车。 对对，你上次不是说过你被那个哦，那是骑警。 我真觉得那个道奇很帅 啊！ 你被美国警怎么了？ 骑警吗？我研究了一下美国警察的机制，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老说美国警察特别怂嘛，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警察还怂？ 对呀、 啊，不是。你看咱们中国警察执法的时候往往就可以直接就佩戴什么仪器就上了，但美国警察第一件事永远是手要放在枪上，他怂在这儿，他干嘛的时候他都不想、 啊、这是你理解为怂，我恰恰理解成相反。 后来 是他一放在这儿我就怂了。 不，后来我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警察是想类似于是我们的就是保安的这种 嗯， 就是编制， 嗯， 它不只属于机关部门， 嗯， 它是属于一种高级保安 啊、哦， 就是他们的生命也只能靠保险来保护， 嗯， 所以他特别担心有怎么样的歹徒怎么样， 那可不，中年危机谁都有，上有老下有小， 所以就 那你也得看谁， 因为这些要考虑到警察他们的心理的一个安全的因素，他们的所有的警车都不是原装的警车。 嗯， 改装的 是 吧？ 特种的， 对呀、啊， 加装了、加重了、加厚了， 没错。 据说正常的一个科尔维特的，就是这个黄，就是福特那个， 那叫大皇冠吧？ 对，就维多利亚， 维 多利亚皇 冠，维多利亚 科尔维特去了。就他那皇冠，正常一辆警车的重量，要比普通的车辆要重上一倍还要多， 嗯、差不多。 但是说实话，这维多利亚皇冠，你光看上去是觉得挺普通，但其实它 是 什 么？不是， 对， 连发动机、底盘全部都加固了。 哇塞，一台车 V8 发动机 啊、 可以。 想能想吗？ 对， 是吧？特别可怕。 对， 百公里加速6.几秒，那么沉还6.几秒。 对，所以说我们看，我记得当时看过一部美国片，就是一辆警车追着匪徒，从那么高的山坡上连续冲下来，到最后除了那个铁轮毂崩出去之后，那壳崩出去之后，这车依然很生猛。 嗯， 我在想，我的天哪，这要 那也还是电影， 这要是中国的这警车早废了啊！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中国还分特警呢，车辆也都是加强过的 嗯、 啊。好，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各国的警车，也调侃一下，如果您知道哪个国家警车的故事，麻烦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跟我们来互动啊。还有三味真火那事儿，车模一定送啊。那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盘点八卦各国的警车。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对，丑八怪、啊、能否给 心不怕火炼，不怕火，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各国警车。咱们再看看德国的警车。 说明你， 德国的警车基本上都是本土制造的。 这个很难， 就是、 不很好理解，很好理解、 嗯。 德国作为汽车强国， 没必要再 造不出点适用于本国警察的这个车，那就太丢人了。 你要是德国警察的这个总指挥官， 总指挥官， 好吧，就但凡是个职务啊，你选择德国的哪个品牌的哪款车型作为警车呢？ 那我想想，哎呀，这选的太多了。 对呀、啊， 这 时间 选车太难了， 时间紧，任务重， 就只有一个名额， 一个名额， 十个不行， 一个品牌的一款车型， 十个不行吗？ 不 首选。就是必须是，就是大家伙都、就是你除了特种的这种什么、什么那个运人呐、什么之外、就是你觉得在马路上执勤的，然后考虑综合考虑的安全素质的、包括追车什么的，德国高速那追辆车我跟你讲、老费劲了、你选什么？ 那就得保时捷了呗。 德国会用保时捷做警车？ 会啊， 真的，我真觉得德国警车的级别很高。 这个德国总理立刻说，那车老车你下去吧，我们的财政预算今年应该不太够购买你的这个警车。 不用最新款的，十年前的911淘汰下来就可以啊。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说、这个选警车它其实要考虑到一个第一是要有数，对吗？它得有巡警。你说的那个是特种的警车， 就是为了在高速上追那个追上那个逃犯嘛？ 那 要 配几辆 肯定要快啊， 那配几辆就行了，还得必须得高、 那 倒 不是，那他肯定不是都配了。你像你看啊，就是德国有很多地方，它也分地域性，比如说宝马故乡慕尼黑，那慕尼黑肯定警车大多就是宝马呀，而且 宝马 三系。这不一定是非得是人捐的，就人选择的大多数就是宝马三系，这车也没毛病、对吧？级别多高啊。然后但是当然也是经过改装的，奔驰的老家斯图加特，所以基本警车都是奔驰 E 级。这地都挺有钱呀、 也都是改装的。 对，都是改装的。然后像刚才老车说的，就是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高速不限速的国家，他如果没有911当警车的话，他怎么追车？什么911、奥迪 R8 都是作为这个就是警车类追车的这种，对，都有，特别狠。所以德国就去德国你就发现有钱，警车都是这种。 这德国的出租车多数都是奔驰，而且是以 E 居多，就老款的那个 E 啊什么的。所以说，在德国可能真的确实我们能够一说的这个可能谈资就稍微多了啊。刚才向红城问了我那个小问题，我说保时捷，当然了这可能就确实也有啊，他们但不是主要的，只是属于点缀吧。真的是为了说一旦发现高速上有一家伙在飙车，给我上，哎，这车就出来了， 用保时捷追车。 但好像确实就德国的警车奥迪的车型少一点，但其实我觉得作为警车奥迪的会应该有一些优势，尤其是搭载了跨车系统的这套高性能的车型，应该适合在德国的警务部门来进行工作。四驱的嘛，肯定还是要稳定一些。那么在整个在 BBA 当中，四驱当中奥迪的还是也不错。 其实他们的这个也跟有点说是政府形象工程。你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做的就是 A8 吗？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那我政府采购一些警车，那奥迪可能也就是有这些先天优势呗。 我给你个特殊颜面价，还得必须要给你改装好、加装好是吗？ 对， 这是德系车在德国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咱们这个汽车大系日系车也不得不提，所以日本的警车的选车方法跟德国基本上是一样的。 日本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捐的，另外一种是买的。 但是它采用的一些品牌都是日本本土的品牌，丰田啊、本田啊、三菱啊、日产啊什么的， 就是他们很多的有一些警视厅是配了这种就特别就极致的，在当年最早像 RX7 马自达的，包括早年间的本田那台极致的跑车 NSX，包括什么叫什么东瀛战神国宝跑车 GTR，对吧？这类是偏捐的，还有一批是买的什么类型呢？大家可以参照一下那些 K car。小车便宜也不贵，但是在城市里边执勤的奥拓， 对， 丰田皇冠也是挺多的。 皇冠那种我觉得多半是属于这个警视厅的厅长出行的时候要 要采用的这样的座驾，他们更多的还是那种 K car， 因为其实日本是属于一个地比较挤的地方，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头车距小。 对，没错，他们确实属于那种就我们看到很小很方的那种的。 嗯， 但是一说到警车，我们肯定就会想到它这个也是有一些特殊功能在里边的、所以说不能就小那就不能考虑了。像刚才赫尔你们俩都说到了皇冠，我们见到过。 嗯， 你看在新闻里面一看到是它都写着警视厅哈，就那种它的涂装也挺有特点，它是黑白， 对 对吧，就跟美国那有点像，像咱那个中国属于蓝和白，有自己固定的这个位置啊、颜色什么的。它这个日本这个是上面是白下面是黑。 嗯， 刚才提到有皇冠，有这个NSX 这跑车级别的了，其实我觉得在日本当警车啊，就是开警车的人应该还挺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东营改装文化是很盛行的。 嗯， 头文字 D 大家都看过吧？ 嗯， 那里边那个藤原拓海那家开的那叫一嗨，是吧？你这追的话，你挺费劲的。嗯， 但是 你得追得上。 据传闻说，日本的警车是法定限速的。就他们日本警车有个最高速极限值，电子限速就卡在那儿，你要开的比这个快了，他也就不追了。 是限速到500，是这意思吗？ 不是，但是他们当时我听人说的是最高速就卡在那儿了、 嗯。 他们衡量说再往上追的话，对于别人就是有，因为也不太好操控了，对于自己对别人都是个危险。 嗯， 你不追他速度可能反而会降下来， 嗯、 你越追他可能跑得越快。 啊，对，我要打这个叫什么包围战术。啊，一站一站的注意，我前面人堵你， 我不就完了？ 对， 呵、啊，你们生生聊出了一个这个追车系，我的妈呀！ 兵法节目， 哎，对对，兵法。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继续聊一个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国家的警车。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警车。最近俄罗斯很热门啊、 嗯、 世界杯啊、 哎、马上就世界杯了， 所以这个警车应该还挺有用场的啊，基本上都是国外货。 节目时间不多啊，俄罗斯用的啥、 嗯、 拉达吗？ 哎，还真是拉达轿车、 基本上都是外国货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俄罗斯的汽车工业可能稍微滞后了。 我前两天看 嘛，厉害了， 我前两天看国内好像是做了一个拉达的车的测评，我的天哪、 嗯、 太棒了， incredible。 但是吧，随着这个时间就是慢慢就往前进步嘛，这个拉达车的表现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这个俄罗斯警方的用车需求了、 嗯、 战斗民族嘛，所以他现在的警车还有一些进口的，比如说宝马五系啊、福特福克斯呀、啊、还有一些马自达的一些老款的车型。 嗯， 对，但是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也会让这些 限制， 对，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进口的车在各方面也是有所强化的。 我更关注超跑诞生啊，不，生产啊，不，特别那么个国家， 就是生产超级跑车的国家吗？ 就是关注牛和马。 哎，很奇怪啊、欧洲汽车工业发展了这么久，就反而是意大利这么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这么不就？ 法拉利和兰博基尼的产地、 就是反而是他们意大利现在盛产超跑。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啊，就是欧洲制造工业，尤其一些大的东西，比较像汽车，还有一些农业工业这个工程用的东西，意大利是很负盛名，很有制造能力。 其实我认为德国在工业上面、 那没问题， 但意大利就是很，尤其是很多这些高端的这个， 哎， 但是我觉得意大利他们是追求这个， 就是专而精。 德国可能觉得那样就行了， 也很厉害，也很厉害 啊、 但是你看啊，就是意大利的很多车，就是像洪哲说的，会有那种赠送的情况，比如说兰博基尼就送给了意大利警方一台车，对吧？ 乌拉坎的 LP6104。 但是呢，这个车主要用于执行紧急运送医疗物品和高速公路上追捕的这个。 我给你解读一下这句话啊，之前看过这个警车赠送的新闻。为什么叫高速这个医疗和赠送运送这个药品的这个呢？它里面你知道是什么吧？是一个急救箱和一个冷冻箱。因为当时意大利的警方解释说，飙车族有可能会发生惨烈的撞车事故，那这样的话人的肢体可能会 被撞断或撞掉，那么这个急救箱和冷冻箱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比如说你的耳朵被撞掉了，你的手指掉了一根，赶紧放在冷冻箱里，然后用这辆 LP610 马上送到医院。 明白了，是做这种紧急的急救处理的。 对， 所以日常执行任务，其实这个警车还是相对来说，这个意大利比较平民型的国产车型，比如说阿尔法罗密欧、菲亚特，然后西亚特，就是这些品牌。 对对对， 阿尔法罗密欧的车是比较常见的，在警车里边。 其实意大利警车挺少的，我去了，我印象最不深的就是他们警车，也可能他们颜色太过于清爽了，真的是没太注意啊。 我们再来看看法国。法国也是国产车比较多一点。 法国，对，他肯定嘛，因为法国有标志，有雪铁龙， 雷诺， 对，雷诺。我们在那部又想说起 DS， 又说起电影来了哈，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挺有名的，疯狂出租车。对对对，在那部电影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个追车的镜头里面的这个标志的这个警车，还有雪铁龙的。对，确实都是本土的品牌更多一些， 而且法国的警车大部分都是这种两厢紧凑型车型比较多。我觉得最有钱任性的居然是韩国。韩国的警车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夸张？兰博基尼、法拉利，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起到一个震慑性。 保时捷， 韩国人好面子啊，去震慑你，我还没能追你呢，你一看见我这车要追你，你就放弃。 反正韩国人好面子，这事儿我知道。 就是越穷越买贵的是吗？ 他有钱没钱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愿意有这种标志性的东西来标榜自己的警队的这种对外的文化，就跟他们输出的韩剧也是一样的。然后说几个特别点的吧。英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有一辆 F1 的警车，特别行。 这个确实可以啊。 对，然后 这肯定就那是一辆啊。 对，唯一的一辆。 对。 然后我觉得韩国警不还那个朝鲜的警车也是挺溜的， 溜得飞呀、溜到起飞呀。这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 比亚迪 朝鲜的对警车是我们中国的比亚迪 F3， 有一部分是啊， 对，有一部分， 所以也。证明了他们确实也挺溜的。好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盘点了各国的警车，有一些也没说上，大家也不必那个多么觉得遗憾，回头可能我们找个机会再跟大家说。然后还是跟大家伙说一下，可以参与到我们三维生活的节目当中，您投稿成功的话，我们将会有一部1:18的车模送给您。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关注咱们微信，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路径踏上这归乡的